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东京残奥会今天晚上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150人参加入场式；北京地方债销售火爆，代销额度最大的工行北京分行首日售罄；七月份本市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2020东京残奥会将于今天东京时间20点、北京时间19点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50人参加入场式。东京时间17点30分，中国体育代表团着装整齐，从驻地出发，向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残奥会开幕式场地进发。在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中国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和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东京残奥会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羽毛球、皮划艇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东京残奥会今天晚上开幕，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表示，在疫情下举办残奥会意义非凡，将确保残奥会安全举办。他强调，无论如何，残奥会相关人员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残奥会期间将严格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直到最后一支队伍离开残奥村。近期日本疫情持续恶化，本月13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2万例后，单日新增病例数连续多日创下新高。再来关注本市消息，8月23号到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了解到，本期专项销售火爆，有银行额度实现当天售罄。来听报道。 本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委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83。 23号上午10点起，专项债通过银行柜台正式发售。记者了解到，工行北京市分行代销额度达到 3.4 亿元，位列同业首位。本期债券获得了个人客户和中小型企业与机构客户的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实现首日售罄。另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所代销的额度也在24号售罄，目前只有个别地方商业银行还有几百万元的少量额度，整体上看销售火爆。北京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北京市财政局具体办理债券发行、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等事项的记账式债券，具有评级高、利息收入免税、税收还原收益好、流动性好、认购起点低等优势。此前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9年4月1号首次通过银行柜台渠道面向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销售。本期专项债是地方债第二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售。根据计划，今年10月预计还将有北京市政府地方债通过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投资者可以提前关注。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七月份全市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呈现季节性波动态势，其中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猪肉批发价格止跌回升，鸡蛋价格稳中有涨，牛羊肉价格稳中略降，粮油价格保持稳定。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今天市场上 卡拉苹果的批发价是每斤1.5到3元，比上周同期下降 6.25%， 和去年同期持平。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这类苹果主要来自山西多地，以运城地区为主，也有少数来自辽宁和新疆，随后还会有山东的苹果大量上市，后续产地的苹果大量上市，价格也会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一周楼市动态，我们来关注上周北京的楼市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冰冰。 嗯，先来介绍一下上周的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上周呢，本市的新房成交呢是1166套，下降40%左右；二手房成交是3400套，下降5%左右。那么二手房市场均价是56302元每平方米，是环比上涨0.43%。那么从区域上来看，昌平区环比涨幅是最高的，而朝阳区的挂牌量是最多的。那么上周的涨价房源是占比达到了27.11%，同比上周的占比是有所扩大的。冰冰， 嗯，那么目前有消息称，通州区开始集中规范短租住房，那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嗯，那之前通州区是组织了市区两级的网信、公安和住建等部门召开了一个工作部署会，面向途家、还有爱彼迎、去哪儿、小猪短租、飞猪等等9家的短租住房平台进行了一个政策宣贯，那么不合规的房源会在7天内完成下架。那据统计，这次下架的房源数量大概是达到了1000余间。那么这个短租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呢，其实主要是面临一些只出租不管理的现象，比如说房客流动性大，入住的时间不定，人员也比较混杂。那在去年底，其实全市是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通知，是明确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禁止经营这样的短租住房，同时包括一些在小区内经营的住房必须是符合小区的一些管理规约，还要征得这个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或者是本楼栋内其他业主的一个书面同意。那这次的这个通知其实还要求需要核验这个短租住房经营者的提交的6项材料，所以呢，这次通州区对于这个不合规的房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审查，也是对于这个疫情防控不到位的这样的房源是坚决下架。那么多位这个业内人士也猜测说，这次通州区整治这个短租住房，其实和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业也是有关联的。那么近期这个疫情是出现了反复，所以呢，在这个度假区压力测试的关键时期，这样的短租住房如果是不查证、不扫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有知情人士也表示，这次下架的房源在后期会根据通州区住建委的相关的要求进行逐一的合法之后再次上架，也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规范。冰冰， 嗯，好的，感谢雅静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目前本市主要路火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心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天里，我们不屈的脊梁，洒满阳光的大地，是母亲温暖的胸膛。在你宽阔的怀抱里，我们幸福 作为减肥路上的著名绊脚石，奶茶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呢、啊、但从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说，奶茶当中的糖是否和变胖有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给小鼠喂食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会增加肠道表面积，从而促进营养吸收，增加体重。而这种玉米糖浆就是人类饮食中广泛使用的甜味剂，正所谓奶茶变胖有因果，果糖过量要少食。果糖为何被广泛应用在食品中？它又是如何使我们的肠道表面积增加，进而导致肥胖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奶茶变胖有因果。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 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和科学有关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来说一说和北京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密云水库。今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雨水，当然这个雨水呢，除了降到了城市当中，实际上在水库当中也收集了很多的雨水。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北京的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截至8月23日15时，密云水库蓄水量达33.59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1994年9月16日，历史蓄水量33.58亿立方米。24日早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继续攀升，达到33.71亿立方米。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市仍处于汛期，北京市水务部门将统筹防洪与蓄水安全，继续做好高水位运行下密云水库的安全管理，保护好密云水库水源，同时将结合水库汛限水位管理要求，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适时适度下泄水量，开展潮白河流域生态补水，促进北京市地下水战略储备基地建设与潮白河流域生态恢复。 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是和6G 有关系。现在呢 ,5G 已经在咱们的身边铺开了。很多朋友呢已经早用上了 5G 手机，开始享受 5G 套餐。但实际上呢，按照咱们整个无线通信发展的过程其实这个 6G 呢，这也已经在大家的计划当中了。甚至有一些国家和企业已经开始在 6G 的领域做实验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韩国的 LG 电子在 6G 领域的一个实验。 韩国 LG 电子株式会社与欧洲以应用为导向的主要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种新型功率放大器，并借此在户外环境中成功将 6G 派赫兹无线通信信号传输了100米。 6G 信号传输面临一个主要问题，这种超宽带频谱的频率覆盖范围窄，而天线发射和接收过程的功率损失严重，因此需要增强型功率放大器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功率放大器，其能在155吉赫至175吉赫频段实现最大输出信号15分贝毫瓦的稳定通信。借助这一放大器，他们让信号传输了100米，超过了此前三星公司创下的15米记录。全球数据通信标准组织将 6G 商业化日期定为2025年。不过，该领域的大多数人认为 6G 通信将在2029年实现商业化，有关标准化的谈判将于2025年开始。 其实关于 6G 现在呢，仅仅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什么？ 5G 接下来呢，肯定有 6G， 也仅仅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其实关于 6G 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给 6G 来去制定一些详细的标准，比如说它的通信的频率它的速度6G 适用的场景这个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简单的几个关于 6G 的标准。实际上在这个 6G 的通信当中要去定的标准远远比我刚才说的内容还要多。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距离 6G 还有很远，无论是 LG 公司还是三星公司，他们所宣称的 6G 也仅仅就是他们对于 6G 的一种想象。至于说是不是未来真的 6G 就是这样，那谁都说不准。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两件事情是说得准的。比如说 6G 的应用场景，大家非常看重的两点。第一点呢，是 6G 会解决很多室内导航的问题。咱们现在用手机